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四条腿。 对，那行，四条腿，四条腿。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啊，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四条腿。 哎，对，嗯，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四条腿。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四条腿。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四条腿。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四条腿。 下山走的什么桥？ 四条腿。 上哪儿去？ 四条腿。 上谁家去？ 四条腿。 叫门谁给开的门？ 四条腿。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四条腿。 给你什么点心吃？ 四条腿。 给你什么茶喝？ 四条腿。 什么茶盅？ 四条腿。 什么盖碗？ 四条腿。 你说的什么书？ 四条腿。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四条腿。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四条腿。 没眼儿可不算啊。 四条腿。 就到这儿。 四条腿。 行了。 四条腿。 这就该我说了。 四条腿。 行了。 四条腿。 我先说。 四条腿。 是怎么着？ 四条腿。 起哄啊。 四条腿。 你们俩人四条腿可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四条腿吗？你们俩人，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呢？ 啊，那你们俩人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哦，给什么钱这儿？ 哎，这算一个阶段。 咱们谁先说呢？ 当然是我先说呀。 你先说。 嗯， 那好，我问你啊。 你问吧。 什么山？ 什么山呢？ 嗯，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青 怎么样？ 青龙山。 哎，龙吗？龙不就四条腿吗？对不对？ 不对。什么呀？ 怎么 龙哪有腿啊？ 龙 是爪。 嗯， 这根本就没腿。嘿，龙是爪 啊。龙没腿。 哎， 龙有爪。 有爪。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在腿。 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那也不行啊。 怎么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啊。 好话。 五爪金龙啊。 五爪金龙知道不知道？ 哎， 是啊。 啊， 五爪金龙。对啊。 嗯， 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 啊。 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你长五个胳膊的。 找着难看吗？这不是。 哎呀，人家找难看呢，你没跟着说。 山上有座什么庙？ 哎，打这儿就句句离不开龙。 当然是，你说吧。 山上有座龙王庙。怎么样？ 龙王庙。 哎， 庙里供着什么神？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槐树。 或槐树。 嗯， 像话吗？ 槐树没龙啊。啊，我那是龙爪槐。 龙爪槐。你不找着难看啊？ 啊，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落着个龙药子。 龙药子。 哦，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龙眼果。 龙眼果。 哎，就是荔枝。龙眼。 好好。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青龙桥。 青龙桥。 青龙桥。 有了。我去过。 哎， 我去过西郊嘛。 哎， 对对对。 先甭找地方了。 哎，上哪儿去呢？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啊， 龙福寺夹道。啊， 上谁家里去？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叫门的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是这个小孩儿。 小孩儿。 不像话。 怎么了？ 小孩没聋啊啊 啊， 他是聋子， 聋子 ， 聋子， 那不对啊？ 啊，怎么不对？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啊，他是听不见 啊，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哦，别人告诉他， 哎，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那是摊子。摊子 他怎么进去的呀？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更不像话了，笼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那里头还一大笼，我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不像话， 你还有完没完了？里头还一大笼子呢。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太勉强了。 我再接着问你，进去给你什么座？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给你什么点心吃？ 给了一块龙凤饼。 不行，这不行。 怎么？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大笼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怎么老这么这刨根问底的呢？ 那得问清楚了啊。 大笼子娶媳妇， 给你什么茶喝？ 龙井茶。 哦， 哎，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你说的什么书？ 回龙传。 说累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给了一串乾隆钱。 乾隆钱？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 现在还有花这钱的吗？ 啊，他这不是这不是就这么一说吗？这不是 就这么一说，您这就勉强的厉害。 你呀，甭勉强了 啊！ 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钱得带眼儿，该你说了。 我说啊， 你说什么山吧？ 我这是首阳山。 首阳山， 羊有四条腿啊。 有啊。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有。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宝莲灯不有这词儿吗？今日里夜多。 甭唱，你净说，甭唱。 我会的。 你会的，甭唱。 首阳山。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对呀、啊。 有首阳山。哎。打这可就句句离不开羊了。 当然是，你往前问呢。 山上有座什么庙？ 杨继业的庙。 杨继业的庙。 嗯。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大刀杨令公。 大刀杨令公。 嗯。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大叶杨。 呵，大叶杨。 哎，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户不喇。啊， 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户不喇他没羊 啊。他我这是羊户不喇。 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哎 啊，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他有这鸟就得了。 哎，好，羊户不喇。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叼着是香瓜。 香瓜。 哎， 香瓜没羊啊。 我这是杨鸡就蜜的香瓜啊。 他真能凑合啊。哦，杨鸡就蜜的香瓜 啊。 行，这好。 嗯， 下山走的什么桥？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啊， 上哪儿去？ 西四牌楼羊肉活动。 哦，羊肉活动。 嗯， 上谁家去？ 杨大爷他们家。 杨大爷他们家 啊。 叫门谁给开的门？ 杨妈。 杨妈 啊。 杨妈是谁呀、啊、 就是聋子他妈呀。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和尚 他们娘俩嘛。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羊椅子。 羊，你这好办了。 嗯，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它不是，它我说这羊椅子，它是杨木做的椅子。 哦，杨木做的椅子、 啊、 那还可以。 哎， 杨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杨浦茶。 杨浦茶。 嗯、 啊，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杨瓷茶中杨瓷盖碗。 给你什么点心吃？ 给我面包。 面包。 哎， 面包没羊。 嗯、羊点心， 我就知道嘛。买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嗯， 你说的什么书？ 胡杨合兵。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啊、洋钱一块。 洋钱呐？ 哎， 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什么呀？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嘿、哎、没眼儿 啊。这我现凿啊。 现凿？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哎，这谁呀、啊、 谁？ 你穷疯了你。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讲述相声表演艺术大家马季先生的故事。通过在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当中的精彩发挥，马季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也有幸走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大门。面对这样一颗冉冉升起的相声新星，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和郭全宝这四位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都非常的欣喜，他们都希望能有机会去辅导这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几位相声表演大家都曾经主动为年轻的马季担当捧哏，这是多大的面子！马季在中央广播说唱团那简直称得上是人见人爱呀。不过在他心中却也有一件事情很困惑，究竟是什么呢？再来听一段马季郭启儒和说的相声小段打电话，然后再跟您聊。 电话人人都会打， 可不是吗？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是喽，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哎，很方便。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啊， 要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尽量的节约时间。 对， 是吧？ 哎， 你别打起来没完。 是啊，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哎，个别人。 哦，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嗯，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且说呢， 啊，真有这样的人。 是啊，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哦，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打什么公用电话？ 就是啊。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什么事啊？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就这事啊？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那可不是吗？ 拿起电话来， 嗯， 拨通了号。 嗯，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对，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就是我呀。 哎呦，郭老啊。 哦， 我是马季 啊。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是啊，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好嘞， 就这样啊。 哎哎哎， 不见不散了啊。 哦， 回见回见。 好，回见。 完了，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就是啊。 嗯，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哦， 他没这么打。 是啊， 我给他算了算 啊， 连来带去他打了俩多小时。 就这点事打2个多小时。 就是啊。 好嘛， 我给你学学啊。 怎么打的？ 拿起电话来。 嗯，我这是干什么呢？ 说拨号呢吗？ 拨号的。嗯， 喂喂喂， 又重新拨一回。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嗨， 喂。 嗯， 哎呀，通了。 嗯，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你瞧这俩号码啊。 喂， 嗯，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嗯， 哎呀，嗯，不是老胡。 我没听出来。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嗨， 嗯，不是老刘。 还不对啊。 哦，你是耗子。 耗子？ 那人外号叫耗子。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耗子有意思。哎， 嗯， 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

特别指定相声大师侯宝林为马季的责任老师，马季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不过常言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有好的老师是远远不够的，想取得成绩还得自己加倍的努力才行。那么马季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又是如何继续努力的去钻研研究相声这门艺术的呢？他又因为一心想努力说好相声，捅过了哪些娄子呢？啊，在今后的旅行当中，我再慢慢的为您讲述。今儿的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节目的最后，来轻松一下，欣赏一首黄莺莺演唱的歌曲《起点》。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各位不见不散。 每一次临睡之前，我总会想你一遍；每一次睁开双眼，就开始了思念。每当风吹过身边，泪就会开始哽咽。飞到你